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台报废的僵尸车在大兴体委院内存活了多年。3月9号上午，大兴区城管先锋执法队的队员经过多方调查，在确认车辆所有人确实放弃使用后，联系保洁公司对车辆进行整体搬移，送到了车辆解体厂。 不是故意为难你，是你太不自觉了。3月8号，天宫苑街道办事处联合派出所等部门对前期排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餐饮门店地下空间进行复查，对屡教不改的商户进行暂扣经营物品、停业整顿的处罚。在天宫苑附近的一家快餐店，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从狭窄的楼梯进入地下室，看到这个不足200平米的地下空间内集储物、生产、办公、住宿于一体，整个地下室只有一个出口，如果发生火情，后果非常危险。 去年年初，大兴区确定在渝法李贤镇的16个村庄实行5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全力改善两镇新机场周边村庄村域面貌。李贤镇王庄村村民王建杰说：“路灯亮了，我们晚上散步聊天，去文化大院跳舞方便多了。”在李贤镇，去年共确定了王庄村、东黄发村等10个试点村，共修路8万平方米，安装节能路灯1650盏。本台消息：一台报废的僵尸车在大兴体委院内存活了多年。3月9号中午，大兴区城管先锋执法队的队员经过多方调查，在确定车辆所有人确实放弃使用后，联系保洁公司对车辆进行整体搬移，送到了车辆解体厂。大兴体委的职工反映，没有清理前好好的一个健身锻炼场所，群众一走到北侧过道上就被这台僵尸车挡住，大家都是绕着走，确实很不方便。个别人还把车厢内当成垃圾箱，丢了大量的垃圾果皮，一到夏天特别味儿，单位想清理又找不着车主，就一直搁置了。在接到举报后，城管队员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根据悬挂的车牌查到了车辆使用者，详细询问了对方是否还保留车的意愿，一了解才知道这台车已经5年没有年检了，丢弃到院里已经1年多了。 据记者了解，对于随意丢弃闲置的僵尸车，群众都是非常反感。这些车辆不仅挤占社区有限的车位，有的还丢弃在干路两侧，影响环境不说，还有交通安全隐患。因为车辆属于个人财产，在查处时候较为麻烦。在住宅区或物业管辖以外，尤其是道路两侧，基本上依照交通安全法依法处罚。城管部门可以配合属地进行取证、告知和处理。当然，物业管理部门也可以从侵犯了全体业主的权利的角度，通过起诉解决问题。兴丰执法队副队长郝元昌也建议，对于报废车辆，居民千万不要随意丢弃，这不仅有损公德，还会引发邻里矛盾纠纷。如果车牌被盗走，也对个人有影响。其实只要举手之劳，花一点点时间，按照报废车处理程序处理，就可以给群众出行和执法部门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本台消息：不是故意为难你，是你太不自觉了。3月8号，天宫苑街道办事处联合派出所等部门对前期排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餐饮门店地下空间进行复查， 对屡教不改的商户进行暂扣经营物品、停业整顿的处罚。在天宫院附近的一家快餐店，记者跟随执法队员从狭窄的楼梯进到地下室，看到这个不足200平米的地下空间内集储物、生产、办公、住宿于一体，整个地下室只有一个出口，如果发生火情，后果非常危险。 执法人员发现地下室内存放着不符合标准的煤气罐，私搭乱接的线路，虽然有灭火器，但是被杂物遮挡。在餐厅后厨满地积水，燃气管道上全是油污，而且往下滴漏，显然没有按规定时间清理，也没有安装漏电保护、烟感报警器等安全防范设施。天宫院街道安全科负责人说，这家餐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前期排查时已经下发整改通知书，但复查发现商户并没有履行。为了避免发生重大事故，要采取强制措施，暂扣经营物品，等待商户整改完毕以后向街道提交申请，相关部门检查合格后再允许开业。在当天的联合执法行动中，还有4家餐饮门店同样因为没有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处以关停整顿、暂扣公用具、原料等经营物品的处罚。 本台消息，新机场周边综合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已经1年了，16个村庄5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陆续完工，今年还将有19个村开工建设。路灯亮了，道路宽了，公共设施多了，机场周边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年初，大兴区确定在渝法礼贤镇的16个村庄实施5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全力改善两镇新机场周边村庄村域面貌。礼贤镇王庄村村民王建杰说，路灯亮了，我们晚上散步聊天、去文化大院跳舞方便多了。在礼贤镇，去年共确定了王庄村、东黄发村等10个试点村，共修路8万平方米，安装节能路灯1650盏。这些项目将在今年的5月全部完工。根据每个村的地域、历史等因素，大兴还为村庄建立了牌楼和特色的文化墙。 目前，新一轮的提升工程即将开展，机场周边19个村庄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礼贤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村庄提升工程按需提升，从前期调研、民意征集到项目设计建设，再到项目后的检验，全过程都经过精心的策划，有效改善村域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台消息，日前，中国邮政在大兴发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1套3枚，图案内容分别为交通互联互通、生态联防联治、产业对接协作，全套邮票面值为3.9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我国重大的国家战略，目的是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套邮票以交通、生态、产业的3个突破为表现内容，着力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先行启动的领域。第一张邮票的内容是交通互联互通，描绘了3地之间海陆空互联互通的立体交通网络。第二张邮票是生态联防联治，体现了规划中扩大生态空间的推进目标，展现了一幅天蓝水清地绿的宜居生活蓝图。第三张邮票是产业对接协作，突出了3地产业合作园区的角色定位和紧密关系。3地的定位分别是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天津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河北打造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大兴区人民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和河北省分公司于3月9号在北京新机场联合举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首发仪式。 中国邮政大兴分公司长期服务于大兴区，在北京新机场落户大兴后，大兴邮政多次向区政府机场办汇报沟通，希望为新机场提供深入服务，为新机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目前大兴邮政已经和新机场筹备办达成合作服务意向，在本次活动中成立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时邮局。据大兴区邮政局副局长张双新介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时邮局实际上具备邮政全功能业务，不仅能提供金融、邮政、包裹、印刷品、信件等日常生活必要的服务，还可以以邮票、邮戳、首日封等形式见证大兴新机场第一架飞机起飞这样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来临。 本台消息，大兴区最北端的西红门镇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挤了27个工业大院，面积达960万平方米。经过5年多的努力，近日西红门90多工业大院已经拆除或者签订了拆除腾退协议，镇域内工业大院业态基本消失，腾退地块20%建设产业，80%退还绿地，绿色空间正在这片土地徐徐展开。南四五环之间，京开高速以东，西红门的工业大院大多聚集在这里。记者来到现场，在一处2个足球场大小的物流仓储原址，建筑物已经全部拆除清空，只剩绿网上盖着土地。在旁边腾退的工业大院遗址上，早已开始了平原造林，一眼望去足有100米长，一棵棵槐树、杨树已经长得有7、8米高，在春天的阳光下随风摇曳。 5年前，这里却是另一副模样。上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村级工业大院发展工业的模式一度盛行。工业大院内，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低端产业聚集。2012年前后的西红门镇老旧工业大院面积足有960万平方米。伴随这一低端产业，这里一度秩序混乱、环境脏乱，各种安全隐患重重。在西红门镇土生土长的陈亚萌回忆，一眼望去全是拥挤无序的大杂院，随处可见污水垃圾，有的工业大院里木材加工、废品回收、小加工、居住全挤在一起，都是多合一，人口密度大，环境脏乱差，给村民日常带来影响。一条2公里的路堵半小时算正常，环境脏乱，大伙都绕着走。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大兴启动城乡结合部改造及产业升级。2012年，西红门镇启动腾退改造，用5年时间以绿色和新兴产业园区取代27个工业大院。 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军说，腾退环绿建高端同时进行，拆除腾退最看得见的好处就是绿色，以绿挤脏，以绿挤乱，工业大院中原有的污染、耗能等企业退出之后，加大了平原造林的力度。对比此前西红门航拍资料图和未来的改造效果图，记者看到由北向南，镇域内以往大片的灰色被整片的绿色取代，城市配套、高端产业零散分布其中，区域整体环境焕然一新。不止西红门，在大兴区旧宫、银海等城乡结合部地区，这类的例子不在少数。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逐步退出和出租大院的大规模拆除，大兴区在城乡结合部地区4年来共新增造林面积20000亩，绿色空间大幅扩展。未来5年，大兴区将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启动庞各庄、青云店、北脏村等地区拆除腾退工作，完成西红门、黄村、银海等地区拆除腾退任务。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 大活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 猜到了吗？ 这活里边

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